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这笑，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 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我说有这么一天啊，老郭下班回家之后，偶然看到了儿子交给老师的一作业。这作业呢是一作文，题目就是我最喜欢的家庭成员。虽然这篇作文当中儿子像列家谱似的写到了家庭成员当中很多人，比如说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舅、二姨、小姑，可是老郭发现儿子作文到结尾的时候啊，这笔锋一转，还让他心花怒放了一把。 要说家里我最喜欢的是谁，相信你们都已经猜到了，当然是我爸爸。其他人对我要求的都很严，只有爸爸最好。 刚看到这儿，老郭突然发现儿子的第一篇已经写完了，该翻篇了。于是他赶紧翻开了第二页，只见上面写着这么俩字： 欺负。说喜欢钓鱼的霍克啊，这天在河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一个扛着高尔夫球杆的人，这人正低着头啊，在河边找什么东西呢。于是这霍克就很热情的上前打了个招呼：“ 哎，伙计，你是在找你的高尔夫球吧？” 这个扛着高尔夫球杆的人低声回答道：“球我现在找着了，我现在正在找我自己的脚印，我得想办法回到球场去。” 话说在英国有这么一列列车正在飞速行驶，在车厢里一个乘客彬彬有礼地对服务员说道：“ 尊敬的乘务员小姐，麻烦您再给我送一杯咖啡来好吗？” 听到他的话，服务员有点不太高兴了：“ 我说先生，您已经找我要了十杯咖啡了，您怎么能喝得下去这么多咖啡呢？” 听到乘务员的话，这个彬彬有礼的乘客耐心地解释道：“ 啊，尊敬的女士，事情是这样的，您刚才给我送来的那十杯咖啡，其实我一杯都没喝啊。我要咖啡的原因是因为我卧铺上的毛毯不小心被我点着了，不好意思。”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卢尼先生是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发牌员，这天深夜有一赌客就在他的台子上输了不少钱，显得有点情绪激动。这赌客气急败坏地问发牌员卢尼：“ 嘿，你一直在这发牌，你总应该知道这里边的一点诀窍吧？” 卢尼听到这话之后反问道：“ 请问先生，今天星期几啊？”“ 啊，哎，今天星期六啊。”“ 那现在几点了先生？”“ 现在凌晨三点了。你问我这些废话干什么？我问你是不是知道这里头的一些诀窍。” 听了赌客这么问，卢尼心平气和地回答道：“ 先生，我就是想回答您的这个问题。我如果知道了这里头的诀窍的话，我还用得着在公休日的凌晨三点跑到这个鬼地方来给你这样的人发牌吗？” 话说在一个股票交易所里，这天一个股民从大户室里走出来，他就看见在散户大厅里啊，有一散户特别特别认真的扬着头看大盘呢。于是他就凑过去跟着人搭了句话，没想到俩人还越说越投机。临走的时候啊，这大户啊就拍着这散户的肩膀说道： 哎，兄弟，好好炒啊，以前我也跟你一样，你看现在我这不是也行了吗？ 听了这大户的话，这散户笑了笑，也伸手拍了拍这大户的肩膀说道：老哥，你确实得好好炒啊，你看兄弟我了没有，原来跟你一样，这不现在眼瞧着也不行了吗？ 如果再回到从前，所有一切重演，我是否会明白生活终点？不怕挫折打击，没有空虚埋怨，让我看得更远。如果再回到从前，是与你相恋，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还是热烈以后简短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我不再轻许诺言，在为谁而把自己改变，历经生活试验，爱情挫折难免，我依然期待明天。如果再回到从前，还是与你相恋，你是否会在乎远？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 生面 生旦净末大变脸， 人物活灵活现。 请听幽默集装箱。 我是单位小红的老公啊，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有一毛病，这人啊忒木讷，让人看着吧觉得太死板，没有浪漫气息。而再过那么几天，小红跟她老公就要过他们的结婚10周年纪念日了。就在前一天午休的时候，小红想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向她老公发出了一个非常浪漫的短信。短信内容是这样的： 亲爱的老公，明天就是我嫁给你10周年的日子了。虽然你缺乏浪漫，有的时候弄得我还挺不开心的，可是我觉着自己没嫁错人，你和儿子都让我幸福无比，今生和你没过够，来生还要嫁给你，你还愿意娶我吗？ 小红把自己这短信编完了发出的时候啊，自个儿眼圈都红了，她觉得这短信发的简直太感人太浪漫了。就在发送成功之后，小红一个人啊愣在餐桌前等待着短信回复。没过多久，老公终于给她回短信了。小红万分激动的拿起手机打开短信一看，里头就一个字，行。 话说有一对夫妇啊，他们要庆祝他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丈夫这天早晨特别殷勤，他决定为妻子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首先，他早上起了个大早，给妻子做了顿早饭。这妻子非常吃惊地问他丈夫：“ 亲爱的，太感谢你了，我真没想到你会做早饭给我吃。” 这丈夫对妻子嬉皮笑脸地说道：“这算什么？啊，我还有另外一个惊喜。为了庆祝我们结婚20周年，我为你准备了一项特别的节目。不过，你要想看到这份礼物，我就得先用布把你的眼睛蒙上，然后你先睡会儿。” 听了丈夫的话，妻子特乖的把眼睛闭上，让丈夫用一块布把他的眼睛蒙上，然后呢，他就躺床睡着了。过了几个小时，妻子醒了，他拿掉了遮在眼睛上的布啊，看到了周围的景象，他完全惊呆了，异常兴奋的向他的丈夫喊道：“ 哦，亲爱的，我们这是在克里特岛上，对吗？这就是你说的咱们结婚20周年，你送给我的第二份礼物，对吗？那咱们结婚40周年的时候，你打算送给我什么呢？” 这时候，丈夫回答道：“别担心，亲爱的，真到了结婚40周年那天，我会派人到岛上来接你的。”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 话说，在一酒馆里啊，这天俩公司同事在一块聊天。 你最近看起来有点不大对头，你老是闷闷不乐的，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特别担心？不是咱们公司的什么事吧？ 跟公司没关系，是我老婆，她最近跟人跑了。 什么？你老婆跟人跑了？不过别担心，没关系，你太太那个人我了解，我觉得出不了2-3天她肯定得回到你身边来，所以放松点，别担心。 这个闷闷不乐的人听到了他的同事这么说，非常激动。 胡说什么呢你，我跟你喝酒就是找错人了。你知道我这2天闷闷不乐，老是担心是因为什么吗？我就是担心他过2天又回来。 话说爱嫉妒的丈夫啊，这天提前下班回家了，一进门他就发现自己的太太正和一个陌生男子聊得很亲热。这妻子见到丈夫火冒三丈的样子，赶紧站起来打圆场：“ 哦，亲爱的，你过来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沙利先生。” 说完这话之后，太太又马上转过身子对那个陌生男子说道：“ 沙利，你赶紧过来，你也认识一下吧，这位是我丈夫。好了，我已经介绍完了，现在你们俩随便聊点什么都行，我马上去叫救护车。” 花儿这天在一所学校里，学生们正在上早自习呢，他们的班主任老师进来查看他们。这位班主任老师啊，跟一般的老师不太一样，他特别爱捯饬。这天呢，这位女老师身上穿的是一件 白毛衣，底下穿了一条特别漂亮的裙子，就这么非常潇洒地走进了教室。他一看同学们都在埋头自习呢，他觉得不太过瘾，于是呢，他就带领全班同学朗读了今天上课的时候要学习的两篇课文。就在这个时候啊，讲台底下一同学举手要跟老师说话，老师以为啊，这同学肯定是因为自己穿得特别漂亮，所以呢，就冲着这学生就走过去了，然后把头低下，他想听这小男孩怎么夸自个。没成想，这小男孩说话相当直率。 杨老师，您今天衣服穿反了。 听到这句话，杨老师五雷轰顶啊，哪儿听见的学生说这样的话，再说衣服穿反了，作为老师也忒丢人了。他马上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白毛衣，然后又非常自信地笑着说道， 哟，这位同学，你们家没这衣服吧？我告诉你，老师这毛衣啊，两面都一样，反正无所谓。 听了老师一句话，这学生不依不饶， 老师您怎么就这么笨呢？我说的不是里外反了，是前后反了，不信您转过身让大家看看，校徽别后背上。 外面的天空也很美丽。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潮来潮又去，你总不留意，我却害怕失去，苦苦留下足印。不管是否可以永远留住你的心，只要与你有过交集，就不忘努力。身边没有你，心还在过去，爱想坚持到底需要多少勇气。时间埋没记忆，掩饰不了这段情，你的每个表情我都会好好温习。好想这感觉太清晰，你的脸是模糊是靠近，全都叫我清晰。好想你，我无力再抗拒，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却穿不透距离。我真的好想你。想坚持到底需要多少勇气，时间埋没记忆，掩饰不了这段情，你的每个表情我都会好好温习。好想你，这感觉太清晰，你的脸是模糊是靠近，全都叫我星星。好想你，我无力再抗拒，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却穿不透距离。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这感觉太清晰，你的脸是模糊是靠近，全都叫我星星。好想你，我无力再抗拒，爱情已联系着我和你，却穿不透距离。我真的好想你。